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元旦春节假期，人员流动更加频繁，但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控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不放松，倡导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鼓励春运期间错峰避峰返乡、返岗和返校。昨天起，市医保局、市人力社保局对部分药品报销范围、报销类别进行了调整，帕米帕利胶囊等21种其他新增药品纳入了本市恶性肿瘤、重性精神病等门诊特殊疾病药品的报销范围，大病患者药品费用负担将进一步大幅减轻。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正在对12345热线服务与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征集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12345热线电话应在15秒内接听，连续24小时内呼叫接通率应大于或等于 95%。 对于无法直接派单至具体承办单位的诉求，派单至诉求所属行政区域的区人民政府，征求意见将一直持续到本月20号。14-5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刚刚公布，整个规划从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提出了33项指标，除了人均预期寿命等经典的健康指标之外，还增加了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运动时长等新指标。近期，北京市征兵办指导各单位陆续开展征兵体检工作，在学生放寒假之前，为高校应征男青年开启征兵体检绿色通道。什么样的身体条件能当兵，可以登录首都征兵网查询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今年本市将推出首批37个办事场景建设，其中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有望实现出生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缴费、社保卡申领等服务事项的一站式集成办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卫视养生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聆听养生之道，传播健康之声。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以下节目为养生堂较早前录制。 现场的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卫视养生堂，我是主持人雅琪。身体当中的那个钟，永远不动的那个钟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大家试着猜一猜。哇，那个阿姨举手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心脏。 为什么？ 靠心脏支撑着这个人的血液循环。因为我本身就是正好崔郎讲的这个病人，这个症状都在我身上。 您觉得所有症状您都有？麻呀、痛啊、疼痛都有。 而且我是30多年的糖尿病嘛。 哦。那脂肪肝呢，有吗？ 也轻微的。 好，所以您觉得我们主任讲的这个钟指的是心脏？ 对， 把这儿治好了。 对， 脂肪肝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全部控制了。好了，刚才我们也请崔老呢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个钟的重要性。咱现场的阿姨说了，应该是心脏，心脏是人体的中心啊，他讲的是平衡。想问一下我们的主任，阿姨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刚才这位阿姨呢就是回答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在这里边、 看看我们看这个天平的时候， 嗯， 哪一个点不动，始终是这个天平的支撑点，对吧？戚老师在看这个疾病的时候就发现，人的很多疾病需要到身体的对称点去治疗，比如说下肢的脚部的疼痛， 嗯， 它往往去哪里去？合谷穴。 嗯， 然后右侧的偏头痛去哪里？我们取左下肢的足三里穴。 嗯， 穴位的不同组合来治疗不同的疾病。那么这里面看，下是人体这里面有一个弧线， 嗯， 优美的曲线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脊柱。 哎，这个钟讲的是脊柱，这就是我们崔老给大家推荐的直钟疗法当中那个钟的寓意。在方剂上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们走到堂方，请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好的。 崔老已经跟我们说了，他有个崔氏的去掌堂，这个杖呢，顾名思义就是去掉拐杖，治理好和我们的河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药材呢？这是三味吗？ 我们知道这个去掌堂历史非常悠久了，因为《伤寒杂病论》上提到有芍药甘草汤， 嗯， 但是在《伤寒论》上它并没有指明赤芍白芍， 嗯， 但是后续的崔老在临床的实践当中发现，其实在早期的阶段，这两个芍药都要用。赤芍白芍各半，然后配合甘草，这样的话可以缓解肌肉的痉挛，通过活血通络的这个作用来改善肢体的血液的循环。 嗯， 所以说他这个方子对肢体麻木发凉疼痛，然后有些伴随着关节和肢体疼痛的， 嗯， 往往有些朋友吃完以后， 嗯， 扔掉拐杖，健步如飞了。 太棒了！我们已经把这个方解打在了屏幕的上方哈，这就是国家级名老中医崔公，让崔老给我们带来经验方——崔氏去杖汤，赤芍、白芍、生甘草各15克哈。那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呢？ 其实赤芍它偏重活血， 嗯。 而白芍偏重养阴柔肝，就是特别是对腿抽筋啊、肌肉痉挛呀这些情况比较好。 嗯， 然后甘草呢，它号称国老调和诸药，这个药适合我们大多数有气血瘀滞、阴虚内热的患者。 嗯， 但是如果是有脉络寒凝，比如说这个肢体发凉、疼痛、脉搏明显减弱，而且肢体的出现苍白、毛发脱落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适当的加上温阳活血的药物。 嗯， 所以说这个时间不要单独用去掌汤。 嗯，明白了。还是要告诉各位哈，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一人一方，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像肢体麻木啊、间歇性跛行啊，同时伴有这些疼痛的症状，最好还是要请啊我们的专家哈，给大家好好的诊治一下，因为要根据你病情的不同，要适当的要去做一些加和减。当然今天我们崔老还有我们的曹主任来到养生堂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哈关于治理上游问题的一些代茶饮，就这三杯是吧？ 对， 对，颜色你看有淡一点的，然后这个有浓一点的，每一杯代茶饮里面的药材也不一样。谁有肢体麻木啊、疼痛啊、有这样的问题的叔叔阿姨，可以来感受一下。大家都踊跃报名那个叔叔好不好？叔叔，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哈，关于糖尿病性周围血管病变上游，也就是早期的症状，这些症状在您身上有吗？ 有这个抽筋儿的现象， 抽筋儿 的现象。 哦， 啊， 抽筋儿麻啊，您脂肪肝有吗？ 那脂肪肝有轻微的， 也是轻度的哈。好，那血糖呢？ 血糖还可以。 哦，也还可以。 哎， 所以这个代茶饮就特别的适合叔叔了。您品尝一下，我告诉你啊， 嗯， 每一杯都不一样。 对， 您猜一猜里面是什么？来，您尝一尝。嗯， 这我觉得像赤芍。 您觉得是赤芍，大家记住啊，叔叔说这是赤芍。好，那您觉得这一杯是什么颜色？再稍微重一点的，来。 我再把那杯尝一下。 叔叔，这一杯是颜色最重的了啊。 对。 来，您尝一尝。 这个像甘草，这像白芍。 赤芍、白芍。 哎， 甘草。 甘草。对。 你把我们那个去杖汤又重新说了一遍，好。我们请曹主任给大家揭晓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药物预防和日常的生活养生，这是两个方面。 嗯， 只有到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采用各种药物。那么我们调节脾胃的功能，促进胃肠的蠕动，就可以对抗脂肪肝，就可以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就可以调节血糖。那这里面呢，崔老注重几个来自于食品的这种茶。 嗯， 第一个茶呢， 您说赤芍那个是吗？ 对，其实这是一个苦荞茶。 苦荞茶， 苦荞茶。 那这样我把它放在前面哈。 对， 好。 苦荞呢，它是有一定的苦味儿，重点是调节胃肠的蠕动，促进这个血脂的代谢。这样的话，它对改善我们日常的这种去掉痰湿体质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嗯， 这个是一个我们用的叫大麦茶。 哦，那这个那就是竹叶茶了哈。好，那我们讲一讲各自的功效。 大麦茶特别适合胃怕凉啊， 嗯， 然后容易出现腹痛啊， 嗯， 手脚怕凉这种情况，对改善这个身体的这种麻木的症状，还改善睡眠、改善消化都有很好的帮助。 嗯， 竹叶茶，特别是我们中药一个叫淡竹叶， 嗯， 它本身是清热利湿、去心火的，对口干、咽干、多梦、小便黄赤这种情况， 嗯， 尤其是暑湿的天气，或者是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就用三克淡竹叶， 嗯， 泡水喝，一喝一天，我们微微的调整，这也是调整这个身体健康状况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已经讲到了各自的功效，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呢？是所有人都能喝吗？ 你看我们推荐这几味茶，包括崔老平时所用的都是清淡的，它适合我们长久的服用。但是对于竹叶茶的情况下，如果脾胃偏虚寒的，就是平时不太敢喝凉水啊，怕冷饮啊，这种情况下， 对，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嗯， 啊，如果特别上火的时候可以喝， 嗯， 但是不宜常喝。 好了，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哈，关于上游的问题，专家一再的强调，一定要封山育林哈，一定要清理我们河道当中的泥沙。症状告诉大家了，方法包括代茶饮也告诉各位了。那么如果问题再严重，发展到中游，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和治疗方法呢？我们再次连线一下崔公让崔老。 会出现的常见的四大症状，不利更加简单，往往病人的话呢能补应50米左右就很不错。 嗯， 会出现呢肢体酸困沉胀，再加上我们看第二个爪甲已经不能生长了。我们老说爪甲指甲毛发为邪之余，当指甲不能生长的时候，那么毛发脱落的时候，说明缺血更严重了。 嗯， 第二个，把两个腿抬高，会出现明显的皮肤惨白。 啊，惨白。 第三个，摸一摸，皮肤是冰凉的，说明呢皮肤的温度也下降了。第四个，这时候病人严重的话，会出现抱局而坐，彻夜不眠，疼如汤破火燃。 嗯， 这是病人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说他的血管的中庸、黄河的中庸，河床坏了。 嗯， 这时候 河床坏了， 淤积了。所以说，在这时候应该给予温通的药物，力量要大一点，尽量的疏通闭塞的血管。中药这时候应该是寺庙活血汤了。 随着这个血管里面血脂的沉积越来越多，从直指条纹要开始出现硬化斑块， 嗯， 然后在这硬化斑块基础上还可能继发血栓形成， 嗯， 那么这个血管，比如说这是整个血管壁的情况下， 嗯， 它可能一开始10%、30%、50%、70%，当达到70%以上的时候，这个腿的症状就会非常典型， 嗯， 有可能我们前面说的上游可能出现麻木，或者伴有轻微的疼痛，或者是间歇性波形，在这里的时候就可能不再是间歇性的疼痛了， 嗯， 有可能是持续性的疼痛， 一直疼下去， 也就是你不走路也会疼， 嗯， 温度不降低也会疼。 除此之外，刚才崔老已经也给我们强调了他的皮肤会有一些变化。 是的， 嗯， 首先我们要看皮肤和皮肤的附属器官， 嗯， 皮肤的看看它的厚薄， 厚薄 是不是变得特别薄，颜色沉着， 嗯， 然后皮肤变得光亮，有时候真的缺血了，皮肤表面就像保鲜膜一样薄。 哦， 稍有的磕碰就可能造成溃破。 嗯， 这是皮肤，那么皮肤的附属器官就是指甲和毛发。 嗯， 我们回家每个朋友都去看一看，我们大拇指的后面、第二指的后面都有增长的有毛发，这个地方凡是有毛的， 嗯， 都说明供血是比较好的。 没有的就是供血有问题，有脂质沉淀。 没有的就可能特别是长期慢性缺血的、 哦、 就会造成脚部的毛发脱落，指甲生长缓慢。 哦，所以还是要早发现，你看到了中游的话问题严重了，症状告诉各位了。这个时候讲到了四妙活血汤，其实我听上这个名字我以为是四味药材的，没想到这么多。您给我们讲讲这为什么叫四妙活血汤呀？ 其实这个四妙活血汤它是蕴含了两个方子，四妙永安汤，另外里面还有个活血汤，所以说它的名字定名为 四妙活血汤。 其实崔老治疗周围血管病啊，特别是动脉闭塞性的疾病、血管循环不好的疾病，重点用活血汤三味主药： 当归、 丹参、鸡血汤。 哦， 我们在跟诊的时候啊，看崔老的有很大一部分方子，50%-60%的方子，对于治疗血管病的时候都有这三味药。当归本身它是一个活血还有养血的作用，它那个特点是活血不伤正，所以说不管对身体的强也好弱也好，这个药只要使用得当，可以很好的改善肢体的血供。那么丹参，一味丹参共同四物，就是说四物汤的这个作用就像一味丹参，它的作用它是一个活血养血的作用。指甲生长缓慢呀、毛发脱落呀、瘀斑瘀点呢、用什么？用活血补血的，用它来滋润肢端的这个血供。鸡血汤通血管的专用的药，所以说它对血管本身的这种淤血它起到活血通络的作用，它通的络重点是经脉，它这个改善血液本身的这个作用比较强。那么这三味药组起来重点是一个活血化瘀的关键作用，金银花 常见的， 然后玄参，这三味药是清热滋阴的药。在这里面为什么要用清热滋阴的药？特别是在淤血阻滞的情况下，淤久化热它往往会造成肢体的有些早期的炎症的表现，局部可能出现发红、灼热、压痛，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用清热解毒的药来配合治疗。其中金银花、玄参、当归、甘草这四味本身是四妙永安汤的组成，在这里面这个甘草也和调和活血的药和清热解毒的药让它成为一体，这样的话针对这个阶段的治疗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君臣佐使相互配合的一个整体。 总有一些不适合的人群吧。 这里面核心问题是这个几个清热的药物，那么局部如果没有伴有明显的发红灼热，或者是压痛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一般这几味药要适当的控制减量，对于这个脉络寒凝症的这种情况不太适合治疗。 再次跟大家温馨的提示一下，一人一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可能用的这个药材它的比例也不一样，有的人加一点，有的人要减一点，还是哈，有了这样的症状及时的去请我们主任这样的权威专家给大家好好的把把关。回过头来，当然我们今天养生堂的现场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代茶饮，这个就比较安全了，是吧？对，这是什么呢？还是要请大家是不是要品尝一下？ 品尝一下吧。 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的叔叔阿姨可以举个手。 好的，那位大姐。 那位阿姨来。 有点发酸，淡淡的有点酸。 淡淡的酸，那您觉得这是什么？ 完了，最后喝完了好像有点苦。 哎呀，主任还竖了个大拇指，这个口感是对的是吗？ 非常棒啊！ 猜一猜。它是什么代茶饮？ 不一定。 我跟你说，这个其中有一个，你家做菜就有，肯定吃过。 是不是大料啊？ 大料是。他长得作为阿姨，那我这样吧，我先给大家揭晓吧。 好。 那阿姨你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个酸和苦是怎么来的了吧？ 哦。 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曹主任给大家带来的 这一杯代茶饮哈、啊，也就是阿姨口中的大料水，颜色还真有点像，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焦山楂，对，还有陈皮。为什么是它们？有什么样的功效？怎么喝？ 那么陈皮是干什么？健脾利湿的最常用的，它可以作为食物，像是九制陈皮，或者是我们用常用的，包括二神汤啊这些常用的化痰祛湿的药，最常用的一个药品，也是食品。另外焦山楂，山楂本来是消肉食积滞的，但是焦山楂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啊？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说焦山楂并不是光消肉食积滞的，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活血通络的作用。而如果把这个两个组合起来，它适合气滞血瘀。这两个喝的话，可以说我们绝大部分朋友了都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是一个是酸甘化阴，因为山楂本身它是酸还偏甜，所以说它并不是温燥的。陈皮呢，如果是自己特别容易上火的话，陈皮可以适当减量，比如说我们若5克焦山楂，3克陈皮，这样的组合会对适合这种稍微偏阴虚一点的人去饮用。如果平常的体态1:1的比例，各用5克，每天带水喝就可以。 我们崔工让崔老哈，现在83岁高龄了，每天坚持出诊135，跟您的状态一样，而且每天坚持走10000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治疗的？这个食疗方是什么？赶快告诉我们养生堂的观众。 就是去黄豆500克，加上清水2000毫升，把它浸泡，把黄豆泡发，然后打成浆。第二件事儿，那当时是10月，取什么呢？取是还有绿的白菜叶儿，回来以后把那老棒棒去掉，留下白菜叶儿。淘洗干净，把这些东西放在锅里来煮。煮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讲要达到2个小时。 2个小时。 把白菜叶儿煮浓煮了。我们把这种食品称它叫烂豆腐。有一句话叫烂豆腐炒3遍，拿肉都不换，非常好吃。我吃了这一冬天，脂肪肝几乎消除了。 哇，吃了一冬天脂肪肝没了是吧？合着就2样、宝贝，一个是豆子，一个是白菜。 现在的话每年冬天还这样吃， 还去。 我今年83岁，坚持这20多年了。现在我的血脂基本都是正常的。 太棒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我把祝福的掌声 又学了很多东西 送给崔老师。谢谢， 再见。 再见。 分享养生话题，传播健康理念，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北京卫视倾情奉献。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